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三集，胡珍一女士，今年86岁，是辽宁省凤城人，家中有父母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上过2年小学。1937年7月，随父母迁居黑龙江。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胡珍一11岁，他清楚地记得大人们议论：“东北亡了，中国也快要亡国了。”胡珍一对我说，他清楚地记得，在黑龙江的宜兰县，他亲眼看见侵华日军用步枪刺刀挑起一个小孩满街走的情景。当时16岁的我，看见日本兵的暴行以后，气得浑身哆嗦，是日本鬼子的行为教育了我要坚决抗日，中国人没有第二条出路可走。1937年我17岁，父母说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可是我的老师他很喜欢我，我的老师是共产党员，他总让我去给抗日联军部队送信儿。一来二去，部队就认识了我。就这样，我很自然地参加了抗日联军。我自己也认为，能参加抗联打日本，那是最光荣的。当时，我的父母并不知道我去干了什么，而且，我们抗日联军平均每周都有几次同日军的作战，每天都在转移之中，生活战斗艰苦卓绝呀。当数年之后我路过家门，才知道我的两个哥哥已经被日军杀害了。当时日本鬼子到处的抓壮丁，不少青年都被抓去修建碉堡和壕沟去了。后来听一位逃跑出来的乡亲说，在碉堡修完以后，同哥哥一起修建堡垒的几十人都被日本鬼子活活的埋了。我家乡的村子啊，也整个被日军烧了。父母为了逃避战火，连夜和乡亲们一起开始了逃亡的生涯。侵华日军的暴行更加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鬼子害得我家破人亡，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开始我在抗日联军妇女团，我们团长是后来朝鲜领导集团成员之一的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环。我的老师叫李淑珍，她也和抗联中的朝鲜同志金京石结婚了，后来这个人当到平壤市委书记。1937年17岁的我 经过抗日人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介绍，和抗联五军的军长柴世荣结了婚。周保中解放以后担当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另外胡真一又对我说，你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个介绍东北抗日联军的展板，那上面还有抗联五军军长柴世荣的名字呢。那时候啊，我们东北抗联最艰苦了，我们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每当烤火的时候，我们就把衣服翻过来一烤，就能听到啪啪啪的响，成群的狮子被烤死的声音呢。1938年初，由于叛徒的告密，鬼子对新安岭的东北抗日联军被俘场进行了扫荡。胡真一的入党介绍人金枝同志被残忍的杀害。当部队回来的时候啊，医院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几十名伤员都被烧死了。金枝和她的丈夫被鬼子绑在一起，吊在树上，活活的用刺刀刺死了。我这辈子啊，是不轻易流眼泪的，但那一次看见他们身上的几十处刀伤，我整整啊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东北抗日联军便对鬼子打了一场伏击战。我记得当时在一个叫黄鼠狼沟的地方，有100多个鬼子正准备从河东过河，他们的几十条船刚到河中央，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刻用手榴弹投向鬼子，10多条船一下子全都炸沉了。胡真一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时，显得非常的兴奋。他又说，有一个鬼子从河里游到岸边，我用步枪瞄准他开了一枪，鬼子挣扎几下又沉到河里。我最感到欣慰的就是亲手打死了鬼子，告慰了金枝和牺牲的战友的在天之灵啊。1942年，在哈巴罗夫斯克，柴世荣的家和金日成的家仅一墙之隔，两家经常相互帮助。1944年，柴世荣在苏联不幸病逝。1945年，胡真一和金日成一家各自踏上归国的征途，此后数十年没有音信。我问胡真一，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军人和苏联人、朝鲜人的关系怎样？胡真一介绍说，关系那是相当的好啊，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呗。自从1939年以后，抗战大局势就越来越不好了，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采取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封锁，抗日联军处境更为艰难。1941年，经党中央与苏联协商，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10000余人撤到了苏联境内，编为苏联红军88特别旅，并且发给苏军装备军服。当时我们的部队啊，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金日成一家和我们一家住在一栋木屋里，中间用木板隔开。金日成很喜欢小孩子，空闲的时候常常抱着两家的孩子唱朝鲜民歌。1945年，就在随苏军回国收复东北的前夕，胡真一和金日成一家分手了。依依惜别之际，金日成赠送给胡真一一个金戒指、半小瓶金子作为纪念，而后各自踏上归国的征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胡真一依然卖掉了金戒指和半瓶金子，将所得款项全都捐献给了朝鲜人民。抗战胜利以后，胡真一所在的88旅协同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推翻了满洲国，光复东三省。胡真一也回到了久违的故乡。解放战争时期，胡真一又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并且在重庆工作生活至今。1937年12月，胡真一在黑龙江的凋零 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同志。那时候新婚燕尔的胡真一才17岁。胡真一回忆，当时开完会，丈夫柴世荣把一个朋友领回家，来人年轻英俊，高大魁梧，文雅潇洒，面带微笑，满面春风。丈夫介绍说，这位正是被咱们战友们呼为世界美男的金日成，是朝鲜方面的负责人。久闻金日成的名字，这是胡真一第一次和他相见。从1937年第一次见到到1994年最后一次合影留念，总共是57年。风风雨雨的57年，中国和朝鲜以及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不变的只有曾经在一个战壕里用枪弹抵御日寇的战友情谊。胡真一最后一次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照相合影是在1994年的5月7号。两个月后的1994年7月8号凌晨2点，金日成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终年82岁。胡一珍女士给我讲了她丈夫柴世荣和金日成生子有谊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那时候吉林省和龙县警察局有一个副局长柴世荣。柴世荣曾经在朝鲜做过4年小工，朝鲜话说得非常流利，加上为人仗义，结交了不少朝鲜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曾在吉林上学，之后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这位青年胆识过人，高大挺拔，皮肤白净，英姿勃发，他就是此后成为朝鲜人民领袖的金日成。他比柴世荣小8岁，但是两人却十分投缘。有一天，金日成秘密地约见柴世荣，吐露了一件天大的秘密。金日成这时候已经成为朝鲜革命人物，他的7名战友被捕，关进了监狱。金日成要柴世荣设法去救他们出来。柴世荣当时是警察局里的副局长，他当时虽然可以解救7名朝鲜共产党人的性命，但是上次追查下来的话，肯定以通匪罪枪决。柴世荣利用副局长的权力，拼着一死将此事办成了，释放了那7个人。而那7名共产党员获得自由之时，也成了柴世荣流亡之日。后来柴世荣去了日本，半年之后918事变发生了。柴世荣潜回了吉林，约了几名志同道合的旧部举行了义旗。金日成也组织起抗日队伍，投入到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抗战大业。两个好朋友又走到一起，并且都成为东三省声威赫赫的人物。此时胡真一刚好加入东北抗联，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胡真一从被俘厂转到战斗连队，多次参加和日本鬼子的正面作战。1936年，柴世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前面说了，有个叫周保中的领导出面说服胡真一嫁给丧妻的柴世荣。别看抗日联军五军的军长柴世荣和胡真一相差17岁，可是夫妻十分的恩爱。胡真一老人回忆说，别看柴世荣人高马大，其实人很温柔。有一次他把我形容成小鸟，说关起来怕伤害了我，可拿在手里又怕伤到。胡真一说，尽管他和柴世荣只生活了不到6年的时间，但至今他仍然没有忘记他高高大大的样子，以及生活中他点点滴滴的温柔。胡真一回忆丈夫的形象时说，柴世荣留着大胡子，我一直希望他刮了胡子，这样可以英俊一些，可是他却笑而不答。原来他留着大胡子是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追杀。另外他还非常喜欢一匹缴获侵华日军的东洋大马，作战的时候他总爱挥舞着双枪呐喊冲锋，因为 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狐狸皮围脖，所以特别显眼。我当时就劝他，日本鬼子一看当官的就会专打你。这回柴世荣算是听了我的，但是在一次与日军遭遇作战撤退以后，柴世荣的日本东洋大战马被打死了。回来之后，在他摇头叹气惋惜不已的时候，我却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三枚陷在炒面里的子弹头。另外，胡真一还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柴世荣的胡子和金日成的头发的故事，他们已经在多年前改变自己的容貌了，当时都是为了防止日军的追杀而改变的。1932年，金日成和柴世荣分别组织的十多支抗日武装都先后受挫折，日本鬼子悬赏数万大洋来买他们的人头，当时汉奸也是层出不穷啊。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党组织安排他们秘密转移到黑龙江，柴世荣就留起了大胡子，金日成忍痛剃光了一头的美发，带领残部化整为零，转移到牡丹江一带。到了1943年，柴世荣奉命潜回中国执行任务，算是我们抗战夫妻的最后一面。他仍然留着大胡子，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病逝于苏联。我仿佛啊，又回到了苏联红军第88旅的那一段时光。胡真一接过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2002年，有一位叫邹月斌的记者采访过胡真一。由于我采访胡真一的录音与他的写作大致相同，我在此引用他的一些文字。1940年至1941年间，抗联内容形成了坚持抗联或者撤销抗联这样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1941年初，抗联各路军领导人在后方基地召开了联席会议，两种意见激烈的争论。柴世荣力主坚持抗联的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辩，终于取得一致，坚持东北抗联旗帜直到最后胜利，并且决定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15个小分队执行军事侦察、宣传群众、袭扰敌人、破坏敌人交通线等任务。柴世荣身为军长，并且年近50，却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常常亲率小分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此时抗联的主力已经撤到了苏联境内，现在海参崴以后集中到哈巴罗夫斯克，编为苏联红军88特别旅，发给苏军的装备军服待机反攻。在哈巴罗夫斯克，大部分女战士编入医院或者交通营做驿店和看护工作，而胡真一因为勇敢机智，被编到步兵第4营第7连当战士，接受苏军教官的作战训练。和金日成一家成为邻居，金日成乐观的天性感染着胡真一。他喜欢唱歌跳舞开玩笑，那圆形木屋里经常回荡着金日成爽朗的笑声。每逢周六，部队自己演节目，金日成也常常成为台上的演员。军营里有人叫他的外号世界美男子时，金日成或要求别这样叫他，或者呢笑而不答。平时的训练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射击作战训练以外，夏季练游泳，冬季练滑雪，秋季还有跳伞训练。飞机飞上800米高空，教官一声令下，胡真一毫不犹豫地就跳出去，那份胆量常常使男子汉们也是佩服不已。就在这紧张的生活中，胡真一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而金日成家也有了孩子。金日成特别喜欢小孩，空闲下来常常抱着两家的孩子哼唱着动听的朝鲜歌曲。这时的苏联也处在二战的艰难时期， 因为保障军人的供给，兵营周围的苏联老百姓可是在饥饿和艰难中度日的。重庆市有本杂志叫做《今日重庆》，2002年的3月刊中有一篇文章，标题十分醒目，叫《今日城牵挂他半个世纪》。杂志的复印件是胡珍一女士提供我参考的，内容和我采访她的内容大致一样。随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击垮日本关东军，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世界面前。那时候，在苏联境内的苏军88特别旅已经担当新的任务，中国同志、朝鲜同志已经全都回国了，参加自己国家最后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解放的最后战役。从那时候开始，88旅的各国战友依依惜别，转眼就是半个世纪的时间。1994年，一位从沈阳到重庆学习的朝鲜干部非常偶然地认识了胡珍一的一个亲戚。胡珍一的亲戚说起东北抗联，又说起胡珍一认识金日成。那位朝鲜同志将信将疑，回国以后向朝鲜方面汇报了在重庆的耳闻目睹。朝鲜方面有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他们派驻在中国的外交官主张这位同志再去面会胡珍一。而这一次，胡珍一不但如数家珍地回忆和朝鲜同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情，还拿出了在苏联境内拍摄的十几张照片。照片上清楚地再现了半个世纪前在88旅金日成一家、胡珍一一家的合影照片，有金日成和两家孩子们的，有金日成抱着胡珍一儿子的照片。这位在重庆学习的朝鲜干部要走了部分照片，兴奋异常地回国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东